来来，无论在哪里，

天空，守护着大地的和平。瞬间的壮丽也化作永恒，铭记在我们的心里。 我。

河。止水，许太阳升空，将穷乡美酒。 放过